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十二，汉纪十四，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。天汉三年春二月，王清有罪自杀，以执金吾杜周为御史大夫，出阙九姑。三月，上行幸泰山，修封四明堂，因受祭，还慈长山，亦玄玉。方士之好似神人，入海求蓬莱者，终无有厌。而公孙卿尤以大人祭为解，天子亦待厌方士之怪迂于矣。然犹羁迷不决，寄寓其真。自此之后，方士言神慈者迷众，然其孝可读矣。夏四月，大旱，赦天下。秋，匈奴入雁门，太守作魏诺弃市。四年春正月，朝诸侯王于甘泉宫，发天下七科折及勇敢士，遣二师将军李广利将计六万，步兵七万出朔方，强弩都尉陆伯德将万余人与二师会，游击将军韩岳将步兵三万人出五原，阴虞将军公孙敖将计万步兵三万人出雁门。匈奴闻之，悉远其累众于榆吴水北，而单于以兵十万待水南，与二师接战，二师解而引归，与单于连斗十余日，游击无所得，因于与左贤王战不利，引归。时尚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，敖军无功还，因曰：“不得牲口，言李陵叫单于为兵以备汉军，故臣无所得。”上于是卒陵家。继而闻之，乃汉将降匈奴者李旭非陵也。陵使人刺杀旭，大燕之欲杀陵，单于逆之北方，大燕之死，乃还。单于以女弃陵，立为右校王，与卫律皆贵用事。卫律常在单于左右，陵居外，有大事乃入邑。夏四月，立皇子伯为昌邑王。太史元年春正月，公孙敖作妻为巫蛊腰斩，徙郡国豪杰于茂陵。夏六月，赦天下。是岁，匈奴居低侯单于死，有两子，长为左贤王，次为左大将。左贤王未至，贵人以为有病，更立左大将为单于。左贤王闻之，不敢进。左大将使人召左贤王而让位焉，左贤王辞以病，左大将不听，谓曰：“即不幸死，传之于我。”左贤王许之，遂立为葫芦孤单于，以左大将为左贤王，数年病死。其子先贤禅不得待，更以为日逐王，单于自以其子为左贤王。二年春正月，上行幸回中，杜周卒，光禄大夫鲍胜之为御史大夫。秋，汉，赵中大夫白公奏川渠引泾水，守起谷口，委入溧阳，驻魏中茂二百里，改田四千五百余顷，因名曰白渠，民得其饶。三年春正月， 上行幸甘泉宫。二月，幸东海，获赤焰，幸琅琊，礼日成山，登知府，扶大海而还。是岁，皇子扶灵生。扶灵母曰河间赵婕妤，居勾弋宫，妊娠十四月而生。上曰：闻昔尧十四月而生，今勾弋亦然。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。陈光曰：为人君者，动静举措不可不慎，发于中必行于外，天下无不知之。当世时也，皇后太子皆无恙，而命勾弋之门曰尧母，非名也。是以奸人逆探上意，知其其爱少子，欲以为嗣，遂有威皇后太子之心，足成巫蛊之祸，悲服。赵人江充为水衡都尉。初，充为赵敬肃王客，得罪于太子丹、王陶，亦却告赵太子因事。太子作废，上召充入见，充容貌魁岸，被俘轻靡，上奇之，予与正室，大悦，由是有宠，拜为直指绣衣使者，使督察贵戚近臣于持者。充举和无所避，上以为忠直，所言皆重义，常从上甘泉。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，充以主力。太子闻之，使人谢充曰：非爱车马，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斥无素者，为将军宽之。充不听，遂白奏。上曰：人臣当如是矣。大见信用，威震京师。四年春三月，上行幸泰山。壬午，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，因受祭。癸未，祀孝景皇帝于明堂，甲申，修封。丙戌，善食驴。夏四月，幸不饥。五月，还，幸建章公，赦天下。冬十月，甲寅会，日有食之。十二月，上行幸雍，辞武志，西至安定北地。征和元年春正月，上还，幸建章公。三月，赵敬肃王彭祖薨。彭祖娶江都翼王所姓闹姬，生男，号闹子。时闹姬兄为汉患者，上召问闹子何如，对曰：为人多欲。上曰：多欲不宜君国子民。问吴使侯昌曰：无咎无欲。上曰：如是可以。前使者立昌为赵王。夏，大旱。上居建章宫，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，疑其一人，命收之。男子捐剑走，逐之俘获。上怒，斩门后。冬十一月，发三府祭事，大搜上林，闭长安城门锁。十一日乃解，巫蛊始起。丞相公孙贺夫人君如，魏皇后子也。贺尤氏有宠，贺子敬生代父为太仆，骄奢不奉法，善用北军钱千九百万，发掘下狱。 是时赵捕杨陵大侠朱安世甚急，贺自请主捕安世以赎净生罪，上许之，后果得安世。安世笑曰：“丞相祸及宗矣。”遂从狱中上书告净生与杨时公主私通，尚且上甘泉，使巫当持道买偶人助祖上有恶言。二年春正月，下贺狱，暗宴，父子死狱中，家族以涿郡太守刘屈毛为丞相，封彭侯。屈毛中山靖王子也。夏四月大风，发屋折木。闰月，朱翊公主、杨时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抗皆作巫蛊诛，上行幸甘泉。初，上年二十九，乃生立太子，甚爱之。及长，幸仁恕温谨，上嫌其才能少，不累己，而所幸王夫人生子弘，李姬生子旦旭，李夫人生子伯，皇后太子宠尽衰，常有不自安之意。上觉之，谓大将军卿曰：“汉家数世草创，假似宜亲临中国，朕不变更制度，后世无法，不出师征伐，天下不安，为此者不得不劳民。若后世又如朕所为，是袭亡秦之计也。太子敦重好静，必能安天下，不使朕忧。欲求守文之主，安有贤于太子者乎？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，其有之也？可以一晓之。”大将军顿首谢。皇后闻之，托簪请罪。太子每见征伐四夷，上笑曰：“吾当其劳，以义慰汝，不亦可乎？”上每行幸，常以后事赴太子，宫内赴皇后，有所平决，还白其罪，上亦无益，有时不行也。上用法言，多任深刻吏，太子宽厚，多所平反，虽得百姓心，而用法大臣皆不悦。皇后恐久获罪，每戒太子，以留取上意，不应善有所纵舍。上闻之，是太子而非皇后。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，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。邪臣多党羽，故太子欲少而毁多。卫青薨，臣下无复外家为惧，竟欲构太子。上与诸子书，皇后悉得见。太子长夜皇后，一日乃出。黄门苏文告上曰：“太子与宫人戏。”上议太子宫人满二百人。太子后知之，心贤闻。闻与小黄门、常荣、王弼等常威似太子过，则增加白之。皇后切齿，使太子白朱文等。太子曰：“帝勿为过，何谓文等？上聪明，不信邪佞，不足忧也。”上常小不平，使常荣召太子。荣言太子有喜色，上默然。及太子至，上察其貌，有涕泣处而仰语笑，上怪之，更微问，知其情，乃诸荣。 皇后亦擅自防贤，避嫌疑，虽久无宠，尚被礼遇。是时，方士及诸神巫多具京师，率皆左道惑众，变幻无所不为。女巫往来宫中，教美人渡厄，美巫折埋牧人祭祀之，因渡祭惠利，更相告捷，以围住祖上，无道。上怒，所杀后宫，延及大臣，死者数百人。上心既以为疑，常昼寝，猛牧人数千持杖欲击上，上惊悟，因事体不平，遂苦呼呼善忘。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士有隙，见上年老，恐宴驾后为太子所诛，因事为奸，言上即遂在巫蛊。于是上以充为使者至巫蛊狱，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，卜蛊及夜辞是鬼，染巫另有处，则收捕验制，烧铁钳镯抢服之。民转相巫以巫蛊，立则何以为大逆无道？自京师三府连及郡国，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。是时上春秋高，以左右解围蛊助祖，有与无莫敢送其冤者。充既知上意，因胡巫弹劾言，宫中有蛊器不除之，上终不差。上乃使充入宫，至省中换玉座，掘地求蛊。又使暗道侯韩岳、御史张贡、黄门苏文等助充。充先至后宫西姓夫人，以赐及皇后太子宫，掘地纵横，太子皇后无复失床处。充云于太子宫得牧人尤多，又有帛书所言不道，当奏闻。太子惧，问少妇实德，德惧为师父病诸，因为太子曰：前丞相父子、两公主及卫士皆作此，今巫与使者决地得争宴，不知巫治之耶，将实由耶？吾以自明，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细狱，穷至其奸诈，且上即在甘泉，皇后及佳丽请问皆不报，上存亡未可知，而奸臣如此，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？太子曰：吾人子安得善诛，不如归谢，幸得无罪。太子将往之甘泉，而江充持太子甚急，太子既不知所出，遂从拾得计。秋七月壬午，太子使客诈为使者，收捕充等。暗道侯乐疑使者有诈，不肯受诏，客格杀乐。太子自临斩充，骂曰：赵鲁，前乱乃国父子不足也，乃父乱无父子也。又至胡巫上林中，太子使舍人吴居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，因常遇以华拒白皇后，发中旧车载舍事，出武库兵，发长乐宫卫卒，长安扰乱，言太子反。苏文蹦走，得王归甘泉，说太子无状。上曰：太子必惧，又愤充等，故有此变。乃使使召太子，使者不敢进，归报云：太子反已成，欲斩臣， 陈陶圭，上大怒。丞相屈毛闻变，挺身逃，王齐印绶，使长史程吉致以文。上问丞相何为，对曰：丞相密之，未敢发兵。上怒曰：是急急如此，何谓密也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，周公不诛管蔡乎？乃赐丞相喜书曰：不斩反者，自有赏罚，以牛车为虏，无皆短兵，多杀伤示众，坚壁城门，无令反者得出。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：帝在甘泉病困，已有变，奸臣欲作乱。上于是从甘泉来，幸城西见张公，诏发三府进献兵，部中二千担以下，丞相兼将之。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设长安中都官囚徒，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，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，皆以装会。侍郎马通使长安，因追捕如侯，告胡人曰：皆有诈，勿听也。遂斩如侯，引骑入长安，又发急诏事以与大鸿胪商丘城。初，汉节纯赤，以太子持赤节，故更为黄毛加上以相别。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，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，安拜受节，入闭门不出。太子引兵去，驱四世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，逢丞相军合战五日，死者数万人，血流入沟中，民间皆云太子反，已故众不复太子，丞相复兵尽多。庚寅，太子兵败，南奔复盎城门。司职田仁部避城门，以为太子父子之亲，不欲及之。太子由是得出亡。丞相欲斩人，御史大夫鲍胜之谓丞相曰：司职立二千担，当先请，奈何善斩之？丞相是人。上闻而大怒，下吏则问御史大夫曰：司职纵反者，丞相斩之，罚也，大夫何以善止之？胜之惶恐，自杀。召遣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感奉册收皇后喜寿，后自杀。上以为仁安老吏见兵士起，欲坐观成败，见胜者何从之，有两心，与田仁皆腰斩。上以马通或如侯，长安男子景见从通或实德，商丘城力战或张光，封通为众和侯，建为德侯，成为杜侯。诸太子宾客常出入宫门，皆作诸其随太子发兵，以反法族。历世劫掠者，皆徙敦煌郡。以太子在外，使至屯兵长安诸城门。上怒甚，群下忧惧，不知所出。胡官三老茂上书曰：臣闻父者由天，母者由地，子由万物也，故天平地安，物乃茂成，父慈母爱，子乃孝顺。今皇太子为汉世嗣，承万世之业，体祖宗之重，亲则皇帝之宗子也。江充 布衣之人，闾阎之立臣耳。陛下显而用之，贤至尊之命以破促皇太子，造势奸诈，群邪错谬，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。太子进则不得见上，退则困于乱臣，独冤结而无告，不忍愤愤之心，起而杀冲，恐惧不逃，自道复兵，以救难自免耳。臣妾以为无邪心。诗曰：盈盈轻盈止于藩，慨替君子无信谗言。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。王者将冲谗杀赵太子，天下莫不闻。陛下不省察，身过太子，发盛怒，举大兵而求之。三公自将，智者不敢言，便是不敢睡，臣切痛之。唯陛下宽心未意，少察所亲，无患太子之非，即罢甲兵，无令太子久亡。臣不生全权，除一旦之命，待罪建章攻下。书奏，天子感悟，然尚未敢显言赦之也。太子亡，东至胡，藏匿全纠里，主人家贫，常卖具以给太子。太子有故人在胡，闻其富善，使人呼之而发觉。八月辛亥，立为补太子。太子自夺不得脱，即入室聚户自京。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，卒踏开户。新安令使李寿驱报解太子，主人公遂格斗死，皇孙二人并皆遇害。上既伤太子，乃封李寿为虞侯，张富昌为提侯。初，上为太子立博望院，使通宾客，从其所好，故宾客多以异端进者。陈光曰：古之明王教养太子，谓之则方正敦良之事，以为保父师友，使朝夕与之有处，左右前后无非正人，出入起居无非正道，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。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，从其所好，夫正直难亲，产于一合，此故中人之常情，宜太子之不忠也。癸亥，地震。九月，商丘城为御史大夫，立赵敬肃王小子衍为平干王。匈奴入上谷五原，杀掠利民。三年春正月，上行幸雍，至安定北地。匈奴入五原酒泉，杀两都尉。三月，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，商丘城将二万人出西河，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，击匈奴。夏五月，赦天下。匈奴单于闻汉兵大出，西徙其辎重，北抵至居水。左贤王驱其人民渡于吴水六七百里，居兜贤山。单于自将精兵渡孤居水。商丘城军至，追斜径无所见，还。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，转战九日，至蒲奴水，鲁不利，还去。马通军至天山，匈奴使大将偃渠将二万余骑邀汉兵，见汉兵强，引去，通无所得失。是时 汉恐车师遮马通军，遣开陵侯程勉将楼兰、卫离、微须等六国兵共为车师，尽得齐王民众而还。二师将军出塞，匈奴使右大都尉与卫律将5000骑邀击汉军于夫阳沟山峡，二师击破之，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，匈奴奔走莫敢拒敌。初，二师之初也，丞相刘屈毛为祖道，送至魏桥。广历曰：“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，如立为帝，君侯长何忧乎？”屈毛许诺。昌邑王者，二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。二师女为屈毛子妻，故共御立焉。会内者令郭壤告丞相夫人祝祖上，即与二师共祷辞，欲令昌邑王为帝。暗宴罪至大逆不道。六月，诏在屈毛除车与训，腰斩东市，妻子枭首华阳街，二师妻子一收。二师闻之，忧惧，其愿胡亚夫亦避罪从军，说二师曰：“夫人家事皆在利，若还不趁意事与御会，置居以北，可复得见乎？”二师由是狐疑，深入邀宫，遂北至置居水上。卢已去，二师遣护军将20000骑渡置居之水，逢左贤王、左大将将20000骑，与汉兵合战一日。汉军杀左大将，卢死伤甚重。军长史与爵归都尉挥渠侯谋曰：“将军怀异心，欲危重求功，恐必败。”谋共执二师。二师闻之，斩长史，引兵还至燕然山。单于之汉军劳倦，自将50000骑折击二师，想杀伤甚重。夜欠汉军前身数尺，从后即击之，军大乱，二师遂降。单于素知其汉大将，以女弃之，尊宠在卫律上，宗族遂灭。秋，黄。九月，故城府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，倩诈称光禄大夫，言使都盗贼，淮阳太守田广明觉之，发兵捕斩焉。公孙勇亦绣衣，乘四马车至虞，虞守卫魏不害等诛之，封不害等四人为侯。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，暗宴多不实，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，会高寝郎田千秋上疾变，送太子渊曰：“子弄父兵，罪当吃，天子之子过误杀人，当何罪哉？臣常梦一白头翁叫臣言。”上乃大感悟，召见千秋，谓曰：“父子之间，人所难言也，公独明其不然，此高妙神灵使公教我，公当遂为吾辅佐。”立拜千秋为大鸿胪，而族灭江充家，焚苏文于横桥上。及全纠礼加兵刃于太子者，初为北地太守，后卒。上怜太子无辜，乃作思子宫，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，天下闻而悲之。四年春正月，上行幸东来， 临大海，欲浮海求神山。群臣见，上浮听，而大风晦明，海上沸涌，上流十余日，不得御楼船，乃还。二月丁酉，雍县无云，如雷者三，陨石二，黑如一。三月，上耕于巨定，还幸泰山，修封庚寅，祀于明堂。癸巳，善食驴，见群臣，上乃言曰：“朕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使天下愁苦，不可追悔。自今事有伤害百姓、米费天下者，悉罢之。”田千秋曰：“方士言神仙者甚重，而无显功，臣请解罢斥遣之。”上曰：“大鸿胪言是也。”于是悉罢诸方士后神人者。事后，上每对群臣自叹：“相识余祸，为方士所欺。天下岂有神人，尽妖妄耳。节食服药，差可少病而已。”夏六月，还姓甘泉。丁巳，以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，封富民侯。千秋无他才能，又无伐越功劳，特以一言误意，数月取宰相，封侯，是未尝有也。然为人敦厚有志，居位自称，余于前后数功。先是，搜素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：“轮台东有盖田5000顷以上，可遣屯田族至校尉三人分户，一众五谷。张掖九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，牧民壮健感习者一田所，一垦盖田，烧筑列亭，连城而西，以威西国，抚乌孙。”上乃下诏，深臣既往之悔曰：“前有司奏欲一民赋30，助边用，是众困老弱孤独也。而今又请遣族填轮台，轮台西于车师1000余里，前开陵侯及车师时，虽胜降其亡，以辽远伐时，到死者尚数千人，况一息乎？囊者朕之不明，以君后弘上书，言匈奴驸马前后卒至城下，迟言秦人我盖若马，又汉使者久留不还，故兴遣2师将军，欲以为使者威重也。古者卿大夫预谋，参以师归，不及不行。乃者以驸马书，便是丞相御史2000担、诸大夫郎为文学者，乃至郡属国都尉等，皆以鲁自负其马，不祥甚哉。或以为欲以献强，服不足者，世人有余。公车方士、太史至兴、望气及太卜归师，皆以为即匈奴必破，实不可再得也。又曰：北伐行将于釜山必克，挂诸将2师最急，故朕亲发2师下釜山，召之必无深入。今计谋挂诏皆反谬，众和侯得鲁后者，乃言驸马者匈奴祖君是也。匈奴常言汉极大，然不耐饥渴，失一狼走千阳。乃者2师败， 军士死略离散，悲痛常在朕心。今又请远田轮台欲起停岁，是扰劳天下，非所以忧民也，朕不忍闻。大鸿胪等又亦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，明封侯之赏以报愤，此五霸所服为也。且匈奴得汉降者，常提夜搜索，问以所闻，岂得行其计乎？当今务在尽苛报，止善赋，立本农，修马复令以补缺，无法五倍而已。郡国二千担，各上尽畜马方略补鞭状与计对。由是不复出军，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，以名休息，思富养民也。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，过能为代田，其耕耘田契皆有变巧，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，民皆变之。陈光曰：天下信未尝无事也，武帝号四夷之功，而永瑞卿死之事充满朝廷，辟土广地无不如意。及后西民重农，而赵过之仇叫民耕耘，民亦备其利。此一君之身去好殊别，而事则应之。诚使武帝减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志，其无三代之臣乎？秋八月，辛有会，日有食之。魏律害二师之宠，会匈奴单于母焉之病，律斥胡屋言，先单于怒曰：胡故时辞兵，常言得二师以射，何故不用？于是收二师。二师骂曰：我死必灭匈奴，遂屠二师以辞。后元元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，遂幸安定。昌邑哀王伯薨。二月赦天下。夏六月，商丘城作柱祖自杀。初，侍中仆射马和罗与江充相善，即魏太子起兵，和罗弟通以力战封众和侯。后上一灭冲宗族党羽，和罗兄弟聚集，遂谋为逆。侍中驸马都尉金密堤视其志意有非常，心疑之，因独察其动静，语句上下。和罗亦觉密堤意，已故久不得发。是时上行幸临光宫，密堤小疾卧炉，和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治夜出，共杀使者，发兵。明旦尚未起，和罗无何从外入，密堤奏策，心动立入，坐内户下。须臾，和罗袖白刃从东厢上，见密堤色变，走趋卧内，欲入，行处宝色将。密堤得报和罗，因传曰：马和罗反，上惊起，左右拔刃欲革之，上恐病重密堤，只勿革。密堤投和罗殿下，得擒缚之，穷至皆伏孤。秋七月，地震。燕王旦自以次帝当为太子，上书求入宿卫，上怒，斩其使于北阙。又作藏匿亡命， 薛、梁乡、安次、文安三县，上由是务旦。但辩会博学，其弟广陵王须有勇力，而皆动作无法度，多过失，故上皆不利。时勾弋夫人之子福陵年数岁，形体壮大，多智，上其爱之，心欲立焉，以其年至母少，犹豫久之，欲以大臣辅之，察群臣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，忠厚可任大事。上乃使黄门化周公复成王朝诸侯以赐光。后数日，帝谴责勾弋夫人，夫人托簪耳叩头，帝曰：“引持去送叶廷玉。”夫人还故，帝曰：“促行，汝不得活，卒赐死。”请之，帝闲居，问左右曰：“外人言云何？”左右对曰：“人言且立其子，何去其母乎？”帝曰：“然，是非尔曹愚人之所知也。王古国家所以乱，有主少母壮也。女主独居交简，淫乱自恣，莫能尽也。汝不闻吕后耶？故不得不先去之也。”二年春正月，上朝诸侯王于甘泉宫。二月，行幸周至五座宫。上病笃，霍光涕泣问曰：“如有不讳，谁当嗣者？”上曰：“君未遇前化义耶？立少子，君行周公之事。”广顿首让曰：“臣不如金密堤。”密堤亦曰：“臣外国人，不如光，且使匈奴轻汉矣。”乙丑，诏立福陵为皇太子，时年八岁。丙寅，以光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密堤为车骑将军，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，授遗诏辅少主。又以搜素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，皆拜卧内床下。光出入进榻二十余年，出则奉车，入室左右，小心谨慎，未尝有过。为人沉静详审，每出入下殿门，只进有长处，郎仆夜切实视之，不失尺寸。密堤在上左右，目不武士者数十年，赐出宫女不敢进，上欲纳其女后宫，不肯。其笃慎如此，上由其意之。密堤长子为帝弄儿，帝甚爱之。其后弄儿壮大，不仅自殿下与宫人戏，密堤视见之，恶其淫乱，遂杀弄儿。上闻之，大怒。密堤顿首谢，具言所以杀儿状，上甚哀，谓之泣，以而心敬密堤。上官桀时以财力德性，为未央旧令，上常体不安，即欲见马，马多瘦，上大怒曰：“令以我不复见马耶？”欲下吏。桀顿首曰：“臣闻上体不安，日夜忧惧，亦诚不在马。”言未足，泣数行下。上以为爱己，由是亲近为侍中，稍亲至太仆。三人皆上素所爱信者，故特举之， 授以后世。丁卯，帝崩于五座宫，入殡未央宫前殿。帝聪明能断，善用人，刑法无所假待。隆绿公主子昭平君上帝女宜安公主，隆绿主病困，以金千金钱千万为昭平君御赎死罪，上许之。隆绿主卒，昭平君日骄，罪杀主父，系狱。廷尉以公主子上请，左右人人未言。前又入蜀，陛下许之。上曰：吾弟老有事一子，死以逐我。于是为之垂涕，叹息良久，曰：法令者，先帝所造也，用帝故而污先帝之法，吾何面目入高庙乎？又下覆万民，乃可其奏，哀不能自止，左右尽悲。待召东方朔前上寿，曰：臣闻圣王为政，常不必愁愁，诸不择骨肉。书曰：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，此二者五帝所重，三王所难也。陛下行之，天下幸甚。臣硕奉商昧死，再拜上万寿。上出怒硕，继而善之，以硕为中郎。班固赞曰：汉承百王之弊，高祖拨乱反正，文景务在养民。至于击鼓礼文之事，犹多缺焉。孝武出力，卓然罢黜百家，表彰六经，遂筹资海内，举其俊貌，与之立功，兴太学，修郊寺，改征朔，定历数，携音律，作诗乐，建封禅，礼百神，少周后，号令文章，焕然可述。后嗣得尊弘业而有三代之风，如武帝之雄才大略，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思民，虽诗书所称，何有佳焉？陈光曰：孝武穷奢极欲，繁行重敛，内侈宫室，外室四夷，信或神怪，巡游无度，使百姓疲弊，岂为盗贼？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，无极矣。然秦以之亡，汉以之兴者，孝武能遵先王之道，之所同守，受忠直之言，误人欺弊，好闲不倦，诸赏严明，晚而改过，故托得人，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师而免亡秦之祸乎？戊辰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弟子恶意公主供养省中，霍光、金密堤、上官桀共领尚书事。光府幼主正自己出，天下享闻其风采。殿中常有怪，一夜群臣相惊。光召上府喜郎，欲收取喜，郎不肯受，光欲夺之。郎暗谏曰：臣头可得，喜不可得也。光甚异之。明日召增此郎至二等，众数莫不多光。三月甲辰，葬孝武皇帝于茂陵。夏六月，赦天下。秋七月，有星背于东方。济北王宽作禽兽刑自杀。冬，匈奴入朔方，杀掠利民，发军屯西河， 左将军节行北边。